如果我们想国家民族要复兴，不会灭亡，诸位要记住，走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，拍拍胸膛，我中国人是世界第一才行啊。你看看哪一个国家他都说我是世界第一啊，唯有我们中国人很谦虚，你们老大国都第一，我不尾巴，我是一众国之尾巴了，甘心做尾巴。这样的民族还能出头吗？这样的民族还不会被灭亡吗？这是真正的国耻啊，奇耻大辱啊。一直到最近几年，学校里才提倡读经啊，还很可怜，列为课外读。还是把外国的东西作为主修课啊，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作为课外读。到什么时候国家民族才能复兴？成佛作主，自信心更重要了。所以是信为道源，功德母啊。金刚经上说得好啊，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。我们没有坚定的信心，怎么会有成就呢？可是信心一定要根据真实的理论才能够建立。真正的相信自己，并不是夸大，并不是狂妄啊，确确实实值得自信啊。佛给我们讲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。我们自己之所以相信自己在一生当中可以成佛作主，我们是凭着佛性。我有佛心，你也有佛心，就看你自己相信不相信。佛在楞严会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，只要我们用六根根性做本修因，无上佛道啊，这一生必定成就，用不着来生啊，何况什么三大乘奇迹？你要是不肯相信，不肯用不生灭的真心做本修因，那是你怪你自己。绝不能怨天尤人，与这桩事情与任何人都不相干。诸佛菩萨历代祖师对得起我们，为什么？他们并没有欺骗我们，他们也没有牵着我们鼻子走啊，他对我们很尊重，叫我们个个独立，顶天立地。这是古圣先贤的教学法了。此地这个比喻，也就是叫我们辨别真妄啊。那么再看看下面这个结论：是故当知，色实在灯，见病为隐。 那么佛在此地给我们做了个结论，这个结论也是比喻啊。这一句佛给我们发明原因生起之处，说明这个原因既不是就登见而生，也不是离开登和见而没有，那么它究竟怎么来的呢？佛在此地给我们说明，灯上只有光明啊，眼上曾无眼影，眼影的发生呢，只是眼有了病而已，这个病眼转灯光而成了原因，所以这个原因是从定眼所生的，绝无立灯之理，所以说色实在灯，见定为眼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现象实在不是真如妙性中实有之物，正好像灯上啊本来没有这个原因，一真法界里面决定没有实法界，这个实法界就像原因一样啊。再给诸位说吧，不但九界是虚妄的，连那个佛法界也不是真实的。你心里头还执着一个佛法界啊，这是真实的，那就是见病，那就叫头上安头，那就是楞严经里面讲知见立知，这是无明本呐、啊，这又起无明了。所以在一真法界里面无佛无众生、啊、是平等真法界、啊、有佛有僧就不平等了、啊、有佛有僧心就不清净了，本来是清净的，本来是平等的，所以平等是真的，不平等是虚妄，清净是真实的，不清净是虚妄的，定眼所见。那么这个在法里头说呢，就是迷了妙性而成夜食啊，好眼睛长病就如同啊迷失了妙性，转性为食，再变成夜食，夜食才见原因，妄食才变现十法界。那么这是真妄的缘起，真妄的作用 不可不知啊。再给诸位说，这个佛法讲到修行，总是讲定。你看佛法的纲领，我们就最高的纲领来掌握它。佛法的纲领是戒定慧，叫三学。佛经虽然多，正俗藏合起来差不多是十倍的二十五识，真是浩如烟海。把它分类呀，就三类呀。经是讲定学，略是讲戒学，论是讲慧学。那么这个分法呢，都不是很严格的分的，偏重。你比如《楞严经》，里面有讲戒，有讲定，有讲慧，他都讲。但是这一部经里面，以讲定最多。讲定啊，要占70%。讲慧不过是20%，讲戒律不多，只能占这个10%还不到。所以，那么就他偏重在定上，这个定作经，把它归纳在经部。一切经律论的分法都是这个分法。单独讲一样的很少，所以总纲啊就是戒定慧。所谓84000法门，说穿了就是84000种不同的方法，通通修的定。定是枢纽啊。为什么要修定呢？因为真心本来是定的，无定是妄心啊，定是真心。再给诸位说，定了以后那个见是真见，不定的见叫妄见啊。这就是为什么佛要教我们修定。修定是反妄归真。为什么呢？妄心是不定的。你看看大乘起心论，你都不说吗？以动故能见。这个前面还有啊，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，不觉是动的。再给诸位说，觉是不动的。能见是妄见，动就能见，那是妄见。妄见就见妄相，心不动。这个时候你见是见一灯法界，你是见真相，好像我们好眼睛见灯，清净灯，不带眼影的。心要是一动了，心就不清净了，把真心转变成妄心了，这妄识就是妄心。再见灯啊，灯上就带眼影了，就见的是妄境啊。这个道理我们要好好的想想啊。你想通了，你要想真正开智慧，真正想成佛做主，那不修定怎么行呢？那么说到修定， 诸位千万又不必执着，修定大概要盘腿面壁了，早晨要坐几点钟，晚上坐几点钟了，这是定吗？这叫装模作样的定。盘腿坐在那里，眼睛闭着，心里还打妄想，那叫什么定呢？定是叫心里面没有妄想，叫做定啊。不是身不动叫做定啊。身尽管动，没有障碍，为什么呢？身是妄想吧。大乘佛法的定，所谓莫且常在定啊，无有不定时啊。眼见色，定观去见，心里面如如不动，眼根在色尘上入定了，是这个定法。耳闻一切声，心得自在，如如不动，耳根在深沉上入定了。所以大乘这个修行跟小乘不一样啊，吃东西正观吃，舌尝五味，在这个里面学什么？不动心，不起分别，不起执着，舌根在微尘里面入定了。人家这个定是这么修法的，盘腿面壁那是幼稚园的教学啊，各位要懂这个道理啊。念佛人学的是一心不乱，这个一心不乱就是禅定。楞严经里面说楞严大定，你看看楞严经二十五圆通章里面观世音菩萨所修的，大势至菩萨所修的楞严大定 啊。那么试问问我们念这句佛号是不是在一心不乱啊？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心一动就是迷呀。眼见色起了贪心了，这是迷了，立刻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把这贪心压下去，这就叫修定，又叫修一心。见到不如意这个心里不高兴的心起来了，这个也是迷，心动了，立刻一句阿弥陀佛，把这个嗔恚心压下去。换一句话就是一天到晚修的什么？修的平等心，修的在一切境界上是把那些贪心、痴心、嗔恚心啊，这个嫉妒心、障碍心、分别心、执着心，通通把它修掉，就是用这一句阿弥陀佛都把它压下去，使你心平静的达到一心不乱，这叫真念佛啦。不是说哎阿弥陀佛我今天念了一万声佛号你该欢喜了，你保佑我了，大错特错了阿弥陀佛才不管你这些事情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修的是清净心，修的是平等心，就是修的真心。我们晓得这个道理，晓得这个方法就应当这个做法，这才能成功啊。这种做法给诸位说，这是入门的做法，并不是高级的做法高级的做法先前说过了，舍实用根，以见性见色，闻性闻声， 一等一的做法。但是这种高级做法就怕我们做不到啊，做不到我们还得用世心啊来对峙啊，那么这个就是初级的做法啊，确实有效，确实有用处，所说见病为引，不但所见的身心世界是妄识变现之物，就是能见的这个见，我们讲的是饮食啊，或者再讲的深入一点，八十五十一星所的见分也是虚妄的啊，也是无明把真性呢迷了真性变现之物。那么由此观之，我们现在是能见所见的充实虚妄的境界，低下佛说的好极啦，应见俱损呐，见损非病，终不应言是灯是见，于是终有非灯非见。引见俱损，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原因与这个能见的见通通都是病，病言所见的病相啊。那么这个话回过头来讲呢，就是我们所见的这个世间啊，再扩大来说就是设法界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我们所见啊，我们现在能见之见与所见的境界通通是病啊，到什么时候才没有病呢？见神非病，这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说恍然大悟啊，悟了以后啊就没病了啊，悟了之后这个病还是在，还是在怎么样，这个病呢没有害处，就好像一个眼睛，刚才给诸位说了，眼睛有病的人看到这个原因，他晓得我眼睛啊害了病了，我见了这就觉悟了，觉悟了就不发生啊，不发生障碍啊，所以说见神非病啊。悟了的人身心在十法界里面没有障碍了，为什么呢？身在境界里面不迷惑，不起烦恼，不受业报，他怎么不自在呢？这个时候所谓是任运起修啊，无功用道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 他们所修学依据的理论方法以及示现修学的榜样，那通通都是见神非病之人，那是我们的模范。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他再也不会说哎呀这是灯上的剑，是剑上的剑，他不会有这个执着，他也不起这个分别相在不在在，他在一切妄相当中不生分别，不起执着，不动妄念所以说全妄即真，全真即妄，性相一如，性相不二，这就是说是真妄不二啊，真妄一如啊，他在这里到不动心的时候才能见到。那么这后面这个比喻是说的这一段事情，那么这就是我们通常讲菩萨的境界，境界不像我们在这个妄境里面迷惑，由于迷惑在它起无量的执着分别妄想，菩萨这些都没有了，虽然还在妄境里头，他没有这些反而在一切境界里面锻炼他的清净心，清净心就是这样修成的。这个今天我们经文呢就讲到此地啊，我们楞严经呢下个礼拜六还有一次啊，大概能讲到一个段落啊，可以把这个至少啊我们会把这个别业妄见讲完啊，当然最理想的是把这个同分妄见也讲掉，我想可能下一次我们进度快一点啊，这是一个段落啊。那么有一件事情给诸位报告啊，明天星期天我们大专讲座上一个星期圆满了，那么明天呢上午六祖坛经还照讲，我们时间是9:30啊，9:30到11:00啊，讲一个半小时，讲六祖坛经啊，继续讲。第二段事情呢，就是图书馆给圆觉寺破办的冬令佛学讲座，我们在内湖圆觉寺这个地方举行，时间呢？就是本月啊，25号报到，26号到2月2号，这是我们正式上课的时期啊，大概是一个星期啊。那么2月3号，我们就圆满了，大家就可以离开圆觉寺回家去过年啊。那么3号呢，正是农历初前一天。